干脆就让我陪你淋雨。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从绝不放手，用力的别 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糖尿病合并的大血管病下肢这个血管病变的一些知识。因为糖尿病病人呢，不管是神经病变还是肌腱的损伤还是动脉压的降低以及异常的压力负荷，容易引起感染因素与微循环的障碍是互相影响的，他们共同呢就使着这个糖尿病足啊就发生严重。因为啊足的和溃疡的号靶部位就在这个足趾和脚后跟儿，如果这个足趾受着你穿鞋和袜子的挤压，并且呢因为夜间皮肤霉菌感染而引起皮肤这个破裂，就是它有裂缝，就导致细菌感染而发生溃疡面，或者慢性的溃疡经久的难愈，就出现了第二折骨，它这个地方比较多。足跟是全身压力的脊柱的这个集中的支持点，所以每当行走的时候，这处啊就容易形成水泡，水泡破了以后就引起细菌感染啊溃烂呢，形成蜂窝纸炎，比如要反反复复的破溃，就形成了顽固性的慢性溃疡。这种溃疡一般没有急性炎症的反应，而表现为过度的角化和深凹部的溃疡，特别难以治愈。甚至病人天天去换药或者需要住院呢，还不一定能够很好的这个愈合，因为糖尿病病人啊，血糖高的关系啊，他这个伤口的愈合啊也非常慢。由于糖尿病足的局部的抵抗力减低，比如脚趾的皮肤感染了，或者你有这个脚垫呢，或者是有鸡眼处理不当，就容易发生这个蜂窝组织炎、坏疽溃疡，使得足部深部溃疡就给这个治疗啊带来很大的困难。那这个糖尿病足是怎么发生的呢？几乎所有的糖尿病足的发生啊，都是由于缺血、神经病变、感染这三个作用互相协同。大血管病变在糖尿病足发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呢，你这个皮肤的抵抗力降低，皮肤的坏死，最终的原因还是因为微循环的障碍，使得这个糖尿病足啊就发生了。第一呢，就是它有一个下肢动脉硬化，引起缺血，血流不畅，就发生大血管的栓塞。栓塞以后啊，局部组织的血液就受到了阻碍了，没有血流过去，所以就发生缺血性的坏死。还有呢，就是神经的病变，下肢发生血管改变的同时呢，伴有血管的植物神经改变，影响血管的收缩功能，使着足底部的这个免疫功能下降。某些创伤，有的这个糖尿病就是一不小心碰了以后没注意，然后很快它就感染了。有时候你晚上碰的，第二天早晨一看它就肿起来了，流脓了。所以它很快，因为糖尿病病人本身它的这个免疫功能也低。特别多的就是穿不合脚的鞋，它挤压，或者有这个脚垫，还有鸡眼处理不当，或者是你的袜子的这个缝线的摩擦，还有皮肤外伤，都造成足部的感染。其实这在正常人的足部啊都不发生什么问题，但是糖尿病病人因为你下肢的这些问题，下肢动脉的硬化、微循环的病变，再加上这个感染，非常容易感染就引起了。所以这个感染呢，虽然它不是糖尿病唯一的原因，但是呢因为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的继续的演变，就使得足部的损害进一步的加重。 糖尿病的坏疽的部位表现也不同，它坏疽可分为湿性的、干性的、混合性的三种。这种坏疽严重者啊，就只好这个截肢了。所以有的这个病人就告诉你，原来是一个脚趾头，后来就是脚，后来就是慢慢慢慢就往上延。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就发生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啊，糖尿病这个下肢血管的病变呢，它本身我们自己呢就可以自查。一个呢，你可以查查发现这个足部和颈前的动脉的波动减弱了，消失了。然后呢，下肢皮肤的温度也减低了，缺血的部位啊就发凉，这个温度降低，皮肤也营养不良，比如皮肤干燥啊，还有角膜角化呀，或者是变脆啊，常常有裂口，长期供血不足啊，这个皮肤就变得又白发亮，像蜡状的，弹性也比较差，而且颜色也改变了，你个足部抬高的时候苍白，下垂的时候红紫，这是由于这个动脉压很低，血流缓慢，血液的颜色透过非常薄的这个皮肤，使得这个足部呈这个紫红色，自己都能看得出来，有时候是一块一块的，有时候一大片的。另外呢，这个毛啊、甲呀，或者是指头肌肉也有变化，比如这个患处的这个毛啊就减少了，脱落，指甲变厚、变脆、变形，生长缓慢，然后足部的肌肉啊、皮下组织也萎缩，使得这个足变畸形，还有这个指头尖的关节弯曲，由于肌肉的萎缩，这个指尖关节失去了正常的牵引和张力的平衡，形成了爪状指，就像这个鸡爪似的脚状指，然后皮肤损坏，患疽以后啊，皮下组织就变成了暗蓝色或者黑色，损害的这个部位的就越来逐渐扩大，慢性溃疡啊，表现为啊深凹的过度角化的溃疡，然后这个肉圆苍白，上边啊还有一层这个纤维素，所以这个到了严重的时候，糖尿病病人主要的症状就是下肢疼痛啊，皮肤溃烂呐、啊，然后从轻到重表述为间歇性的跛行啊，下肢休息时候疼啊，足部的坏疽，这些就都出现了。所以这个糖尿病足的发生呢，对我们这个身心的健康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的。在治疗的时候啊，其实以预防为主，最好不得，要早期就预防，不要认为不疼不痒没事儿，哎，就耽误了病情了，最后造成截肢。在治疗上呢，一般来讲啊，严格控制好糖尿病的血糖，这是最主要的，包括高血糖啊、高血压呀、血脂的异常啊，和高粘、高质、高凝状态的血液状况，要长期要用一些活血的药啊，听从医生的指导来用一些活血呀、降低血液粘稠度啊，这个让血液流通啊，减慢它的这个动脉硬化的进程啊，等等这些。还有就是糖尿病病人啊，这糖尿病足啊，一定要警惕，不要随便的碰了它，或者是鞋穿得太紧，或者是袜子那个缝啊太粗糙，这些呢都会引起不必要的就使着它受压，然后就这个破溃。而且呢要改善下肢循环，特别是注意啊下肢的保暖。天气越来越冷呢，像这种情况啊就更应该注意。这个有的人呢还有抽烟。抽烟呢它能够使着这个血液循环呢更不好，而且使组织皮肤缺血缺氧。所以这个有的人呢就不要嚼，这种做法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然后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如果糖尿病足发生了，或者是下肢病变发生了，像我们上一讲给大家说的啊，你有间歇性的跛行，或者休息时候也有这个下肢的疼痛，或者这皮肤变黑，像这些温度皮温的变化，那我们平常呢比如有糖尿病病人，对于自己的下肢就应该特别注意，特别是在剪指甲的时候或穿鞋的时候啊，都要穿的合适柔软，不要有摩擦的地方，发生一点有疼痛或者有感染的时候，赶快到医院去进行治疗，越早治疗越好。因为糖尿病病人啊，这个你免疫功能本身就低，你下边破了一点儿，别人没事你就是有事了，要赶快进行处理，否则到了晚期就非常非常难愈合，这样呢达到了这个下肢坏疽或者是脚坏疽的糖尿病 足坏疽的时候就很痛苦了，除了很麻烦，你要不断的去换药，不断的治疗，而且效果不好，很影响人的这个心情，所以身心啊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些情况呢，是糖尿病病人可以预防的，就是刚才说的，你对于你不正常的这指标都要进行非常好的这个监护，去检查，然后呢让自己呢在早期预防，省得这个带来那么多的痛苦。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而且灵芝本身就是一个偏碱性的多营养的物质，它除了有非常多的药理活性、生物活性、营养成分强的物质以外，它本身呢，你比如有18种氨基酸，8种我们不能合成，灵芝里都有，还有呢14种微量元素，它的比例大当跟我们身体特别接近，所以用了以后非常容易吸收，还有啊多种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B1 啊、B2、B6 啊、维生素 E 啊，这些物质都有，而且呢灵芝里呢还有大量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这是它最主要的药理活性强的一个部分。第一个，它能够非常好的调节我们的免疫功能，让免疫功能平衡，让我们这个抗感染的能力增强，就是说它能够啊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我们的在周围运行的战士增多，来消灭来犯的细菌啊病毒，这个作用呢它是非常强的，它因为可以直接的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这些细胞的这个源泉能够得到充足的供给，还有它也能使免疫球蛋白的形成和应答速度增快，这样使我们的抗病的能力更增强，还有就是它还可以有非常好的降血糖、稳定血糖的作用，因为这个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它水溶性的，你吃了以后非常容易被吸收，那么它可以直接对我们胰岛的 B 细胞，它有了损伤了，它可以主动的去修复它，然后让它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这样呢就使得我们这个血液中的胰岛素水平啊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就使得血糖能够下降。同时这个灵芝酸 A 和 B 除了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另外呢它还可以促进我们周围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来使得我们这个血糖在稳定的水平，这在糖尿病病人啊，不管是哪个合并症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是因为灵芝里的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非常多，同时它还可以去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就是高阶垃圾，使我们这个抑制自由基的形成增加 32%， 而使得组织这些自由基对我们身体的侵害的能力增加 80% 多，像这样的情况呢就能很好的就是去除我们身体里的不应该有的东西，增加我们身体里的自我清除的能力，这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灵芝本身也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循环，这样呢来使得我们身体啊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衡的状态。特别是这个灵芝里头像灵芝酸，它本身呢能够使着我们植物神经，它管辖下的植物神经功能平衡，而使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协调作用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恢复，再加上呢这个灵芝酸它本身的药理活性非常强，止疼啊、镇静啊，然后抗炎、抗过敏，还能够啊保肝，能够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所以像这些非常好的、有用的一些活性作用强的物质，那么在我们用灵芝的过程中，经常对我们身体进行维护，就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抗逆的能力。这样对内外因所引起的疾病的抗击能力就能够增强，你比如像灵芝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它们能够促进我们微循环的瓣膜开放，然后呢就让这个红细胞啊、血红蛋白啊带血氧的能力增加，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身体的缺氧的状况，使着我们这个身体真正内缺氧的情况得到一定的改善。还有灵芝里的锗元素，一个锗分子抓三个氧原子到了细胞里，它又把它释放掉， 这个锗元素它本身又能够跟身体的重金属合成无毒的物质，从大便和尿里头排除。像凡是这种影响我们身体、影响我们这个糖尿病病人血液循环的东西，因为这个灵芝里的有效成分，我们这个古代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知道这个灵芝能够入心生血、助心冲脉，就知道它对我们的心血管、对我们的血管系统有非常好的保护，这样呢来很好的比如稳定血压、稳定血糖啊，让血脂降下来啊，让这个高的好的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升高，抗动脉硬化，总合起来来讲，对我们身体里不管是这个大血管还是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的发生呢，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喜迎国庆，欢度中秋，鲜牌灵芝集团将于9月21日至9月30日隆重开展特大优惠酬宾活动，